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9面第二行啊，769面第二行。无为者乃四无为，又云四无所为。前面呢学到此地，我们介绍了大智度论里面如来的四无所为，大论里头还有菩萨四无所为啊。无所谓有两种，一种是佛，第二种是菩萨。那么下面我们说的这个事无所谓呢，都是讲的菩萨。菩萨有定功，有智慧啊，有智慧，能够明了决定，在大众当中说法呢，他没有恐怖畏惧之相，所以叫做无所谓。第一个，能持无所谓。能持是说菩萨闻一切法，常能受持，意念不忘，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如果不能受持啊，那就不是菩萨了。关键就在这两个字，闻法一定要能信，能理解，完全接受，依教奉行，这叫受持啊。如果听了听懂了做不到，这是什么？这是佛学。所以佛学跟学佛了是两回事情啊。佛学呢，只能够学到佛法里面的常识啊，或者我们今天讲的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也是无限的，知识是有界限的啊，他依旧在迷，他没有觉悟。至于知识的深广，每个人并不一样。与什么有关系呢？与他的诚信心有关系。与他的这个素慧有关系。啊，我们讲与生俱来的。啊，这个人也就是说前世他曾经学习过。啊，与这个有关系。但是前世虽有学习，他这一生要不肯真修，所得到的很有限啊，得到佛法的知识也能够辩才无碍，也能够说得天花乱坠， 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这一生不能成就，他的烦恼断不了，他没有办法提升他的境界。如果行得正啊，善业多，恶业少，果报在人天。如果依仗自己的聪明，像世智变聪啊，恶业多，善业少，那果报就在三途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每个人过去生中的善因禀赋不一样，能不能成就呢？还在这一生的教育。前面说过，善知识我们讲了八个小时了，是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的关键。纵然过去生中学习不多，没有深厚的基础，这一生如果遇到真正善知识啊，能信能解真干，哎，这一生他有缘往生净土，他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啊。所以叙事因是有关系，佛法不讲因生，佛法讲缘生，缘是现前的缘，所以现前的缘确实能够掌握命运。啊，所以善导大师讲的话讲得非常之好。他说净土四土三杯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个话是真话。在佛法里面，盛传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即使阿弥陀佛应化到中国，善导大师的话那就是阿弥陀佛的话。这是我们净宗第二代祖师，人家真有功夫啊。传记里面所写的，我们相信那不是假的。他念一句佛号，口中有光，光中有佛，啊，这个不是一般人的，啊，光中化佛了。我们历史记载的是善导大师有这个现象，所以菩萨最重要的常能受持意念不忘啊，这个在佛法里是真正佛弟子啊。啊，要想达到意念不忘，一定要多读。古人讲，多数千遍，其义自见。这什么道理？一千遍念下去，心定。定能生慧，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一般人最大的困扰就是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啊，怎么知道心定不下来？念佛就知道了。 就发现了，心定不下来。静坐发现的，啊，盘腿在那坐个五分钟还可以，十分钟就不行了，妄念就起来了。啊，念佛堂里面的止境的时候，这个现象特别明显。啊，有没有功夫就在这里就知道了。这对我们修行关系太大了，要晓得。佛法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啊，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全是修的定。啊，戒定慧三学，戒是方法，方法很多。啊，定只有一个，你用什么方法把你的心定下来？只要心定下来，方法没有关系，什么方法都可以。啊，我们一般用的净宗啊，一般用持名念佛，就是念阿弥陀佛，把心定下来了。啊，要真会念，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杂念统统放下。啊，叫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才行。一心呢？要在平时去做，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如梦幻泡影。啊，永嘉大师《正道过》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六趣就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一场梦啊。一点都不假了，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啊，何必执着呢？何必计较呢？为什么不肯放下呢？啊，放下心就定了。啊，心要是真定了就能见佛。大师之佛才讲得不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什么时候能见？真正定下来，你就见到了。啊，心浮气躁，心里头杂念很多，是决定见不到的。这个道理啊，要能懂。啊，如果信心，这个真正信心生不起来，愿发不起，想去，对这个世间非常留念啊。这个原因呢，是两个世界认识不清楚，才有这个现象。如果你对极乐世界认识清楚，这个世界也清楚，你肯定有非常恳切的愿望啊，巴不得赶快往生。那这一桩事情啊，经教就能帮上忙了啊。研究经教为什么提升我们的正念、正信、正愿啊？这个经论研究的目的在此地啊。正信切愿生出来了，这个经听不听无所谓了，念不念也无所谓了。大众在一块共修， 念佛之前念一部经，啊，多半念阿弥陀经。为什么要念这部经？念这部经是收心的。你心里头妄念，一部经念完了，心定下来了，佛号才管用，才产生效果。啊，乱心念佛，效果不大了。啊，定心、清净心念佛，那就感应到就，所谓是声声佛号啊，与弥陀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宗法门，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就知道了。啊，我们把这个毛病啊，知道这个毛病，毛病把它治好念佛才如法，才会有感应。说过于重重说法呢，都无所谓啊，这个里头菩萨没成佛，必定啊有佛加持的。啊，我们初学，常识是很重要，这叫讲经教学。啊，一门深入是根本，这是佛门。跟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教学方法，首先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目的何在？求根本智，也就是求定、求慧。啊，根本智得到了，就是清净心现前了。啊。然后再广学多闻，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最好的榜样。根本智没得到，决定不要去多广学，越学越杂，越学越乱，你的一生当中永远得不到根本智。啊，那就不如老实念佛求成净土。啊，先度自己，到极乐世界之后，再去度化别人。啊，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就得弥陀本愿的加持。你就有能力在设法界去度有缘人，这真有这个能力啊，真有功夫才行啊。第二是知根无所谓啊，前面是其理，这边是其机。知道众生的根基，知根者为菩萨知一切众生助根立顿啊，随其所应呢而为说法，故于众中啊说法得无所谓啊，这就是有能力关系啊，知道这个人的根性。当然能知道他过去生中所学的，这最好，那非常奇迹。菩萨 级别很多。华严经上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位次，智慧、神通、道理差别很大了。初住以上的，这原教华严是原教，他们的智慧能力跟佛好像差不多了。十信位的菩萨也非常了不起，啊，初信到七信，见思烦恼断了，等于阿罗汉；八信等于辟支佛。啊，九信跟十信是大乘全教菩萨了，再上去就明心见性，这不是凡人呐、啊！这初性位都不是凡人，初性位他断烦恼，等于出国须陀洹啊，也就是说。五种见惑诊断了啊，身见放下了，边见放下了啊，决定没有对立啊，对立的念头都没有，人真正的看一切人事物平等对待了啊，他没有分别了，成见放下了，他能随缘了。啊，成见没有放下，不可能随缘的。啊，随缘就自在了。随缘在这个佛法里面是真实的锻炼。啊，这是真功夫啊，也就是看你能受得了受不了啊，恒顺众生，众生有顺有逆都要随顺啊，看穿了就随顺了。这金刚经上一句经文是最管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常常想到这个你就能随缘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能随缘了，就是不再当真了啊，你一当真你就不能随缘，一定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啊，你会坚持啊，随菩萨随佛什么都好啊，样样都平等啊，因为他没有自己了，头一个身见破了啊，初性位的菩萨了，最低级的就小学一年级啊，这大乘虽然断烦恼跟小乘出国相等，智慧不相等，智慧比小乘须陀洹高太多了啊，这个大小乘不一样啊，所以他能观机，他能够应机说法啊，在大众当中教学说法无所谓。第三种觉意无所谓啊，觉意者决破一切众生之疑难， 为凡有一切来难问者，菩萨心能如法破觉而达，故于众中说法得无所谓。啊，这是有疑难的啊，疑问来向你请教，你都能解答，这个可不是容易事情啊！一切众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奇奇怪怪的问题可多了。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一定会遇到的啊！我们在过去每一个星期还有一个时间答问，专门解答问题。啊，过去十多年当中啊，那这个记载下来了，好像印了好多本呢，大问呢。啊，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应付？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我答复你，不知道的就老老实实说，这问题我不知道，我不是佛也不是菩萨。啊，当然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啊，态度总是要谦虚。啊，绝不能有傲慢的态度。啊，解答问题都要有根据。佛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说的。啊，所以在这一方面，经典、古大德的著书看多了会有帮助。那这个是决意，帮助别人断疑生信的。啊，如理如法的解答。幕后一个答报无所依，答报者以言辞应答酬报其所问也。啊，这什么呢？为凡一切众生听受问难，啊，菩萨谢应随意如法而答，故于众中说法得无所谓。有故意找麻烦的，啊，出现难题来问你的，总希望呢出现问题把你问倒，你不能回答。啊，有没有？有啊，到处都有啊，都有这些人来找麻烦。啊，我们想每一个 上台讲经这些法师都会遇到这些事情。所以学习不能不虚心，不能不认真，总要开智慧。这种场合当中，应变的能力要强啊，要敏捷，要强。啊，没有应变的能力，就比较上困难。啊，遇到的时候真是很难为情。啊，甚至于很多人无理取闹啊，说些歪道理。等于是他来考你啊，都得要接受。所以讲经啊，他初学讲经啊，初学讲经不怕，我后头有老师。我们在台中学讲经的时候，不怕人问，问到难题了，我们答不出来了，我们去报告老师。啊，老师来解答。啊，可是自己到外面去讲经呢？那就不然了。真的要靠自己应变的能力，特别是在国外。啊，国内人比较客气，不会找法师的麻烦。啊，在国外就很多。啊，国外这个风气跟中国不一样。啊，香港也有这种问题。啊，专门有找麻烦的。啊，特别是我们所学习的这部经典，要熟，要能够切入。那他问到其他经典，我没学过，可以。啊，你学这部经，讲这部经，人家问你难题。这是要有能力解答的。啊，你对你所讲的东西，所学的东西不熟悉，这不行啊。啊，总自己总是要谦虚。啊，我们遇到过，遇到很多。啊，还好，还没有被人问到过。前些年，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校长请我吃饭，就问到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我教学43年，这10年前，今年53年。啊，43年，他问我，你在43年当中，有没有学生或者别人提问，你答不出来？我想了一想，我说我很幸运呢，还没遇到过。啊，他当时就很称赞，哎，他你真的是个好校长，就决定送学位给我。啊，也等于是面试。啊，学校决定的时候送学位给我。啊，真的是三宝加持啊。讲经之前在佛菩萨面前是三拜啊。求加持的啊，这些都是老师教的 啊，一定要求佛的加持。啊，我们自己遇到困难，初学经的时候，看古人的注解，看不懂。有的时候看到经的时候，一定以为他注的不清楚。啊，碰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老师叫我把经本合起来拜佛。啊，拜上两三百拜呀、哎、意思真的出来了。那个意思就像泉水往外涌，你写都来不及写。啊，这种情形不止一次，很多常常有啊。所以感应不可思议。啊，学无量寿经就拜阿弥陀佛。学普门品就拜观世音菩萨。讲普贤行愿品就拜普贤菩萨。啊，非常有感应。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难，啊，我有一年在日本遇到一位基督教的牧师，他学教授啊，来访问我，在电视台上啊，好像他不是同步播出，我们是在一个摄影棚里面。这个摄影棚啊，只有我们这一万张。在看日本的摄影棚，在东京啊，那个里头热，温度好高，满身流汗啊。他来访问我50分钟啊，问了10几个问题啊，我都给他回答了，他很满意。啊，他跟我说，好像没有问题把你能问到啊。我说不敢当，我自己不敢说这句话。他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个很棘手的问题要问你。我说请教啊，什么问题啊？他问，他基督徒啊。他说我们基督教徒好像心量比较小一点啊，不能包容。他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问这么一个问题出来，哎，好在我看过圣经。我说这个问题圣经上有啊，有解答了。他在哪一段呢？我说圣经上有没有说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我说那就问题解决了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你不爱世人怎么行呢？啊，我回答他，我上帝爱我，不爱你。他愣住了，就是上帝怎么不爱你不？我说我是世人啊，经常讲上帝爱世人，我是世人啊。你看我又爱上帝啊，我又爱世人啊，上帝爱我，为什么不爱你呢？你爱上帝，你不爱世人，上帝不爱你。他愣着，他那怎么办呢？我说上帝爱世人是抽象的。佛的慈悲，佛菩萨慈悲也是抽象的。佛菩萨怎么慈悲啊？啊，我说，神的爱，佛菩萨的慈悲，都需要你们像你们神职人员，佛菩萨的信徒，把佛菩萨的爱，把佛菩萨的慈悲 从自己身上发扬光大，代表神，代表佛菩萨去爱社会大众。我说这就对了。他听了很满意。我们也交了好朋友。我到日本一打电话，他就回来看我。他年岁比我轻，今年大概60多岁的样子。很难得。所以是这个真正是教授的基督徒，心胸都非常开阔，都很难得。那么就是答问这是菩萨的四种无为。无为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讲无碍。无碍者，自在通达，互相摄入，融通两为一体，如灯光互相摄入，是无碍之相。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学大乘，怎样把我们的心量脱开，这个地方就讲了，心量脱开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说这是你的本有的心量，现在心量变小了，不能容忍。两个人相处都有矛盾，都不能和睦，原因是什么呢？不能够融通。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三种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什么周边？起心动念，是意念，不管是有意是无意，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了。换一句话说，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众生都收到你的信息。华严经上说的所以起心动念你不能不小心呢，不能不谨慎呢，因为你的念头就产生无穷无尽的变化出生无尽呢，一切法都是从跟着意念在转不善的意念变现出的境界就不善了今天地球会变成这个样子，社会会变成这样子，什么念头啊？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这种念头啊，杀盗淫妄是行为了为什么我们读古书，尧舜时代大同之治夏商周三代小康之治从汉朝到清朝最著名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开元，清朝的康熙乾隆 当中包括雍正，历史上都称之为盛世啊。啊，为什么社会那么好，人民幸福，全员都是教育，都把人教好了啊，有这么好的效果啊。那么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我们可以说中国把传统古圣先贤的教育疏忽了，前面一百年是疏忽，就是满清最后的一百年啊，由于慈禧太后不尊重传统文化，不尊重儒释道，啊，上行下效，上面不重视啊，下面就疏忽了，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越来越淡薄啊，名利的欲望啊越来越上升。满清亡国之后，民国到今年一百年了啊，这一百年衰了，前一百年疏忽，这一百年不讲了。抗战之前还有人讲，抗战之后讲的人都没有了，战后六十年了没人讲了啊，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人来教呢？现在电视在教，网络在教，我们出修佛的时候啊，六十年前在台湾还没有彩色电视，黑白的啊，方东美先生指着这个电视告诉我，他这个工具你要记住，它的作用太大了，他可以兴旺一个国家，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这工具本身是无所谓善恶，传播不善的国会亡，传播是人杰道德的国会兴。啊，甚至他举了个例子，美国将来亡国就亡在这个东西上。啊，那时候警告台湾，台湾要小心。嗯，已经有这个趋向了。啊，所以他叫我，啊，将来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弘法了。啊，那时候老师虽然讲，我们心里头印象都没有。为什么这个玩意花钱太多，我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不可能啊。老师这个我就算白讲了啊，没有想到哎，03年陈彩琼把这个东西搞起来了，想不到啊。这个陈居士我们认识很久，早年我们对他都没信心啊，在美国啊做生意，年年赔本呢，赔了不少年了啊，至少要赔了七八年，我晓得的，年年赔本，没有一年赚钱的。好在他家里产业多，赔本就回去卖房子啊，房地产多。这几年赚钱 啊，大概在经验当中吸收这些经验啊，那么搞这个电视台播放讲经教学对他有好处啊，这他真正修了福啊，所以这几年越做越兴旺了啊，这一个工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全世界都能收看到啊，这个把佛法的面推广了，我们意想不到。他的作风真改了，早年年轻的时候还没做事情就对大家说，哎呀，我做才做什么做，到最后都失败。唯独搞这桩事情他保密，没有跟任何人讲，我都不知道啊。开播前一个星期打电话告诉我啊，他搞了一个电视台，三颗卫星啊，要播我的这些讲经的那个时候的录音带，还是有袋子的。我说好啊，我袋子都给你啊。我说好吧，我看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我知道证明每天花多少钱呢，哪有那么多财力来支持啊？啊，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说好吧，看你能不能活半个月。蛮有信心的，半个月过去了，我说好吧，我再看你活不活，能不能过三个月。没想到今年第九年了，啊，越来越兴旺，啊，九年。啊，随人善心有善果啊，恶心有恶报啊，啊，他比不上日本的稻盛和夫啊，他要用稻盛和夫那个理念来做，那他的事业不得了啊，啊。稻盛和夫确实完全接受了中国古圣先贤传统的文化啊，他不用西方的，他用中国，你问他他都很坦白告诉你，他的智慧方法从哪来的，是从2000年前3000年前中国老祖宗那里学来的啊，所以他这个理念确实是圣贤人的理念。圣贤人不为自己，起心动念呢都为大家着想啊，所以他说他经营的哲学啊，经营的基本的理念啊，做企业嘛，企业赚钱嘛，赚来的钱给谁呢？啊，外国人是老板的，他不是的。第一个是分给员工，啊，员工的利益。第二个是便利顾客，顾客的利益。第三个才是公司。啊，公司的利益摆在最后，员工利益摆在第一。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真是2500年前了。民为贵，君为轻呐，轻重要分清楚啊。啊，老板是用智慧，但是。员工要不给你推动啊，你什么都不能成就啊！啊，你能够真正推动的话，是员工啊。 啊，员工要照顾好啊，啊，利益是大家的，不是一个人的，这个理念不得了啊，没有私心啊，啊，他做成功了，无碍，所以自在同大，互相摄入，融通两为一体。两是什么？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体是心灵啊，一心一德，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辉煌成就。为什么？你能够跟人家一心一体，啊，下面举的比喻如灯光互相摄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们这个教室里头几盏灯光，啊，任何一盏灯光都有其他的灯光，光光相入，啊，分不开了，啊，稻盛和夫的公司，老板跟员工分不开啊，一体啊，员工都自动自发啊，所以他经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所有一切风暴他不想干，凭良心做事，绝不投机取巧啊，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啊，绝不向银行借贷啊，银行存款很多，利息并不多，银行劝他投资房地产，他不干，他这种投机的生意啊，像暴发户一样，这是不劳而获，这个事情不能做，我必须用我的劳力赚钱啊，没有用我的劳力，这个钱难受，不要啊，几年之后，日本泡沫经济现前了，那些投机的人向银行借钱，银行要收回啊，纷纷都倒闭了，亏吃大了啊，他没事啊，虽然他问，有人问他了，你是不是有先见之明，他说没有，我没先见之明，我们凭良心做事啊，绝不贪取不义之财啊，所以他都没有受到波及啊，可是在萧条的时候订单少了啊，员工有不少的人没有事情做啊，没有订单了，怎么办呢？让员工天天上课学习，提升他们啊，景气恢复的时候呢，他的生意立刻就上市了啊，不裁员啊，不但不裁员，连公司里面临时做工的都不裁啊，所以在他公司做个工作的时候，他有安全感了，他有保障。啊，你家养家糊口生活绝对没有问题，他全照顾你所以融通两为一体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啊，这是佛菩萨的理念呢、啊。佛菩萨真正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谁知道？啊，还在分自分他，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啊，这是迷惑。啊，在佛法里面，大乘、初住菩萨不是这个初性位的菩萨，这个问题解决了。小乘里面初果须陀洹也解决了。啊，就是说他们有对立了。啊，第一个知道身不是我。身也是我。怎么说不是我呢？不要执着这个身是我。怎么说是我呢？身是大我里头的一个细胞。啊，就好像我们一个人是整个宇宙。我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上一根汗毛。我现在执着这个汗毛生活，其他的不生活，错了。啊，你说全体是我，这汗毛不是我，也错了啊。啊，决定是一体。啊，光相入啊，是无碍之相啊。啊，这个比喻比较好啊。下面往生论注。无碍者，未知生死即涅槃。生死是生灭，涅槃是不生不灭。嗯、生灭好像跟不生不灭是两桩事情，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啊，实在讲有没有生死呢？没有啊。如是等入不二法门啊，不二门呢，无碍相也。般若经上说，相即非相，非相即相。这个事情，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贤首大师给我们的开始，从一体起而用，这一句话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一体是什么？一体是自信。自信也就是发现。它是一不是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它生的。在大乘教里头，它也叫做真心。那我们有个真心，真心是相同的，妄心就不一样。那真心是一，啊，也叫真心，也叫真如，也叫实相。这佛经上的名词都是说这个。啊，从这个地方起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宇宙，它变现出宇宙；第二个作用呢，变现出我的身。 五身之外一些身都包括在宇宙里头。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啊，都是我们的环境，全是自己变的，就好像做梦一样。梦中境界不是全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吗？啊，离开心性哪里有梦呢？梦里头有我，也有一切人啊，一切人事物。梦醒之后，你想一想，全是自己心里变的啊，不是真有人到你梦中了，没有啊。自信变的一体，醒来之后全没有了啊！我们常常想这个境界会开悟啊！啊，我们现前所遇到一切人事物是自信变的啊！变的为什么有善有恶呢？我们的心，这个心性的种子，阿赖耶种子有善。善种子变现善，恶种子变现恶。除此之外，无有一法可得。你所看到，通通是自己，你自己不晓得，这叫迷。佛菩萨知道，他叫悟。所以佛菩萨能包容。啊，其二用。这个二用三种周边啊，宇宙三种周边，我们起心动念三种周边，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这细胞是波动现象，它这个波动的时候也是三种周边啊。三种周边第一个就是周边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因为是一体，所以才动，整个宇宙都知道了。啊，上一个星期有个同学送我一本书，好像叫《无量之网》，我还没有看，我看到这个名词就这个意思，整个宇宙是一个网。啊，这个网呢是我们看不见的，你看你一动，啊。在网里头任何一点一动，整个信息全收到了。那我们这个肉体波动现象也是的，每一个波动全宇宙都知道。啊，这个波动啊，佛经里面讲的清楚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一弹指32亿8000年，32亿乘8000啊，100个千是10万，320兆啊，一弹指啊，一秒钟如果弹5次，1600兆，这是振动的频率，所以宇宙是个波动现象啊。现在科学家讲啊，波动定律啊，所有一切变化全是一念头啊，所以人要是入定了啊，念头这个波动微弱了，这就是定，禅定的境界啊，定得越深，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全现前了。现在这个智慧不能现前，现前全是烦恼，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念头波动啊，频率太高了，大风大浪啊，所以把般若智慧变成了烦恼。经常讲烦恼即菩提，心平静了，烦恼就变成智慧啊，心乱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变成烦恼。啊，我们的德能变成了业障。 我们的相好变成六道轮回，一个事情啊！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性德相应，那就完全还原了。啊，烦恼变成智慧了，业障变成德能了，六道变成极乐世界了。所以，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佛对我们帮助什么？真的没有帮助。佛只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你，让你回头。你回不回头是你自己的事情，他没办法，这个他帮不上忙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回头就是岸。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呐，一念转回来就成佛了啊！真搞清楚了，真明白了啊！立刻。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成佛了啊！放下执着成阿罗汉，放下分别成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啊！就凡夫成佛真的一念之间的啊！慧能大师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他那个时候一下放下的时候，他24岁那一年了啊，很年轻啊！啊，五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明白就放下啊，放下就成佛，这一步就给他了这一放下之后，什么都通了。啊，所以经不必讲了。释迦牟尼佛49年受地行，他全知道了。啊，不但精通了，整个世界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啊，一通一切通，为什么？一切法都是新鲜的，都是实变的。你把心性掌握到了啊，性是掌握到了，你还有什么不通的？全通了吗？啊，这叫成佛吗？啊，问题总解决了吗？啊，他知道生怎么来的，死往哪里去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是得大自在啊！往生前2年就晓得，派人回到老家给他建塔啊，将来死了之后，肉身供奉在塔里头。2年呢？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一清二楚。啊，所以无碍，怎么叫无碍？融通一体就无碍了。啊，这是真的。每一个菩萨，每一尊佛，每一尊罗汉都入这个境界啊！华严列四法界，据大明法术啊，里面所说的这个六摄一四法界，为助众生色心等法，色是物质现象，心是精神现象。 啊，现在科学家称为信息。啊，等还有一个自然现象。啊，现在科学家讲宇宙当中只有这三种现象。啊，实在说呢，是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的三种现象。啊，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能量，阿赖耶的见分就是信息，是精神现象；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现象。啊，这近代科学所发现的，是宇宙当中只有这三样东西。啊，其他的一切都这三样东西变化出来的。啊，这科学家的报告啊。夜夜差别，各有分析，各有四法界。啊，四法界完全是从现象上建立的。啊，森罗万象。啊，这从四上说的。第二个呢，从理上说的，四就是现象。啊，理上说呢，为诸众生呢，色心等法虽有差别，而同一体性，这就是理，是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故名理法界。啊。这个理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四法界呢是哲学里面所讲的现象。啊，四从理变的，理呢因四现，没有四哪来的理？你没办法见到这个理啊，从事上见到理，这个很高明啊。谁见到了？过去我们看禅宗里头，你看禅宗五灯会员1700个例子，那都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们有本事在相上见到理体。为什么？相是理变的，没有这个理哪来的事？啊，一切动物，一切植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虚空当中的云雾啊，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粒子在游动啊，在飘游飘游啊，气候的讲温差通通都是这个体变，不离开这个体啊，离开这个体什么都没有啊。啊，这就好比古人有比喻，如今做气，气气皆金，但是黄金在哪里？说黄金是从理上讲啊，你拿一个戒指，拿一个手镯，拿一个项链，是不是啊，这是黄金，一点没错啊。那随便拿一个啊，是宗门这些老和尚啊，明心见性的老和尚啊，学生当中尤其如境界了 再问在哪里，像什么样子，见了信姓什么样子，现在哪里啊？随便念一物摇和摇和，就是老和尚点点头，真的不错啊！啊，你真的明白了，从相上见到性啊，从戒指见到黄金，从手镯见到黄金，从项链见到黄金，离开相，性就没有了，性相永远在一起。着相就不见性了啊！要是心里执着，这是戒指，这不是黄金啊，这戒指啊，这是项链，这不是黄金啊。对，执着相就见不到性，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个一切法就是离，你就见到了。性是相同的，是一个，所以它能够融通为一体啊！变法界的虚空界跟自己真的是一体，不是假的啊！第三叫离思无碍法界，你看，为离有思显，从事上显理，你只要不着事相。你就看到心体啊，自然离尘啊，这个事从哪的事是离变现出来的，没有这个离体哪来的事啊？像没有黄金哪来的戒指啊？哪来的手镯啊？哪来的项链啊？没有啊。啊，所以是离思惑融，离在哪里？离在思当中。思在哪里？思在离当中。那离跟思永远是不能分开的。啊，自性在哪里？变虚空，变法界。啊，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果他没有了，就好像做梦醒过来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梦中的意识造成的梦境，梦中的意识就好比是离。啊，梦中那个境界它就是四。离跟四是一，醒过来之后了，离四都没有了，都不见了。啊，再做梦不可能做同样的梦。啊，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离思无碍呀。啊，真正觉悟之后是四思无碍。啊，幕后是四思无碍法界，为一切分际四法。称心融通，融通啊，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曰四思无碍法界，又名无障碍法界。这是真的，这种四无碍的法界，只有华严讲得透彻，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四思无碍法界在哪里？就在现前呢，就在当下了。问题你还有没有执着？有执着你见不到，有执着实在是法界啊，不知道有理法界，他只认识四，他不知道理，麻烦就大了啊。问题你想错了，你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灾难就来了，都是自己造的啊！你要是明白了，根底圆融了，四思无碍， 四时无碍，那就是无量的美好啊！华严世界四时无碍，极乐世界四时无碍，诸佛的十报庄严土四时无碍。无量无比庄严清净啊，全都是自心变现起来，是吧？清净心就现清净境界，染污的心就现染污的境界啊，计较的心就出现计较的世界，不就一样的吗？啊，所以一切苦乐忧喜，全是你自己心在那找，啊，外面就现这个境界。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还原，望经还原，啊，还原上回归自性的，回归自性是极乐世界，是化藏世界。啊，你要再回归呢？回归到自性上，常寂光，那这境界全没有了。啊，那就是慧能大师所看到的本自具足，赢了，现象没有了，就是常寂光。常寂光起不起作用？起作用，随时起作用。众生有感，他就马上就起作用。啊，我们心里求佛，佛立刻现前了。佛从哪来？没有，就在这里，不来不去。啊，感没有了，就消失了。他没有了，他没有来处，他没有去处，他就在当下。啊，缘熟的时候，他就现前。啊，不但现佛身，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三十二因，什么身的心？不是随他自己心，他自己不起心不动念，而是随我们的心。我们希望求什么，他就现什么。啊，自然是变现。啊，所以心性是变的，能心是自信的。本能能变的呢，是你的意念啊，随着你的意念产生变化，现在你面前啊，那么你就懂得，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临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来了没有？没有，就在当下。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是我们心里想的，我们想他是什么样，他就现什么样。是他来接引，他来接引呢，他随顺你。啊，你想什么样，随现什么样。到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到极乐世界，你才看到真正自性所现的相。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识了，都是转八识成四智了，所以极乐世界就没有变化。我们今天人天天变化，人慢慢衰老啊，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你有意识啊，你有意念。到极乐世界意念没有了，意念没有了，变化就没有了啊，你有无量寿，寿命三大阿僧祇劫，没有看到你有生老没有啊？没，绝对没有这个相啊，生老病死都没有了啊，无时无明，习气断尽了，相就没有了，就回到常寂光去了，就好像梦醒了。 啊，梦醒了，回到常寂光，回到常寂光，你怎么样？你就变法界虚空界，你的精神变法界虚空界，你的肉体也变法界虚空界。为什么呢？随便你都可以现身，啊，你都可以变。啊，如果不在此地，你在此地怎么能现象？随心所欲啊！啊，无量劫来，我们不知道经历多少世界星球，啊，不知道跟多少人结的善缘恶缘，哎，到成佛之后全变成法缘了，啊，善恶缘通通变成法缘，啊，平等一如。啊，自他不二啊！啊，所以你要说哪儿好玩呢？极乐世界最好玩了，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比都比不上啊！不要以为说到极乐世界很孤单，哈、啊，我一个人都不认得，错了。到了极乐世界，个个都认得，个个都是熟人。啊，无量劫来过去做过兄弟姐妹家亲眷属，啊，也做过好朋友，也做过对头冤家，啊，全碰头了，啊，通通觉悟了，啊，所以我们要真正认识，认识之后你才会向往，真想去啊，真想去。你就真放下了，所以什么是真的？你没放下，你还是假的，你还不是真的。啊，放下就是真的，不再搞这些把戏了，全是假的。啊，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发愿，真的想往生。完全看你的行为。今此经所宣啊，现在这一部经《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正是如来四离无碍法界与四世无碍法界甚深之法也。离世无碍，世世复碍，世世无碍。这有《华严经》上讲到，啊，《法华经》上讲到，《无量寿经》上讲到，这叫一乘法。啊，一乘法是究竟圆满的大法。学这个经，不是叫我们去造阿罗汉，也不是叫我们去当菩萨，是叫我们去做佛去的。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是什么？做佛去了啊！这是多大的福报啊！这是多大的功德了啊！这个福报跟功德都是称心的，这个是自信里的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可是我们要去的时候，外来有障碍，必须把外面障碍排除，我们才顺利过关。啊，这才成就了。障碍是什么呢？执着、分别、起心动念，这三种障碍。啊，三种障碍都没有，你往生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 啊，三种障碍断了两个，啊，我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往生方便有余土，不是什么土。啊，三种障碍我只有一种，不分别不执着了，你生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上辈就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这样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他走的时候自在啊，他欲知是知啊，三个月之前知道，一年之前知道，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往生不需要人助念。啊，往生需要人助念的是下辈往生。啊，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这个助念有必要。啊，中品以上的大概都不需要助念。啊，他自己生死自在，我们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根本就不告诉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免得打现场。啊，走了之后你们才发现。啊，这样走的人，品位不是下辈。中辈以上啊，啊，我们今天要求，至少要求到凡圣同居土中辈以上。为什么？走的时候没有障碍啊，不需要告诉任何人啊，这个什么情执才真的断掉了。临走的时候就怕情执，啊，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那麻烦了，就去不了了，把这次往生的机会就失掉了，啊，所以最稳当的方法是要争取到中辈往生，啊，没有这种障碍。下面给我们介绍无著，这个很重要。无执着之念啊，这个念佛肯定往生了啊，功夫高的生方便有余土。如金刚经曰：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金刚经这两句话跟你讲真话，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无上正等正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呢？是说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自性里本有的，他没有名字，佛给他取个名字，名字是假设的，名字可以换的啊，喜欢用什么名字就用什么名字啊，所以说无有定法可说啊，又无有定法如来可说。释迦牟尼佛49年给我们讲经说法，要知道没有定法可说。何以故呢？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话说得有深，有很深的道理啊。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 趋势嘛，执着啊，为什么不可以取？自信里头没有法，你要执着的话，你永远不能见性，你就错了。啊，古人有个比喻，佛说法好比黄叶之体。那这佛经上有啊，有什么公案，是什么意思呢？小孩子哭，大人捡一片黄叶，树上落的叶子，叶子黄黄，很漂亮，落下来了，秋天黄叶，告诉小孩别哭，这个拿去，这很值钱，可以去买糖吃。小孩拿的就不哭了，啊，目的是叫他不哭吗？那达到了吗？啊，别不是真的，你别当真。那佛说法的时候就这个意思，黄叶之体，你可别当真啊！你当真，你上大当了。啊，佛说一切法帮助，帮助我们求悟。觉悟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帮助人觉悟的方法非常之多，人的根性不相同，哪个人用哪个方法，不是用一个方法对一切众生的。无量法门呢，就是无量的方便呢。啊，净土念佛方法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根性都可以学，都管用。这个方法很妙啊！你要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根性，你就用这个方法啊，绝对不会误事啊。其他的方法要跟自己的根性相应，很管用啊。不相应呢，那就不管用啊。所以为什么诸佛如来赞叹净宗法门啊，赞叹无量寿经，道理就在此地啊。它是个通用的万灵丹，什么毛病都治啊，治不了的毛病它能治。这是清朝慈云灌顶法师跟我们说的啊，我们要相信啊。小业障，他老人家讲，你的业障很重，什么样的经忏法都没有效果，都消不了你的业障。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智持名号，决定能消啊。那能消不能消的关键在哪？你是不是真信？真信就真能消，你对他怀疑那就没法子了，没有一丝毫怀疑的心啊。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前几年山西小院四十几个人得癌症啊，医生宣布没有方法治疗了，告诉他回家大概就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人回去了，都是念佛的人，学佛的人，所以就不再求活下去的念头，死心塌地去念佛求生净土，真心啊。结果念了一个多月你好了啊，继续念，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没有了。这医学界感到奇怪啊，把从前那些东西资料拿出来看的，从前真有啊，怎么会没有了呢？啊，这个不可能是诊断错误啊！啊，这么多人呢，这什么呢？灌顶法师所说的啊，这一句名号它真管用啊。如果不是他们那样真诚恳切，像普通念佛不管用。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 沉浸，十分沉浸的十分离，这些人是百分沉浸的百分离，千分沉浸的千分离。啊，我以前曾经讲过，我用慧能跟神秀两个人做例子。神秀大师对老师百分沉浸，对佛法百分沉浸，他得百分利益。而慧能呢，他对老师对佛法万分沉浸，所以他得到的是圆满的，得万分利益。虽然只跟老师跟他讲金刚经只讲两个小时，他得万分利益。印祖这句话说得好啊，在你有多几分沉浸心呢？啊，一般人现在没有沉浸啊，所以现在难了。啊，没有沉浸，他得不到利益，对佛就更不相信，他起的是相反作用。啊，所以啊，真正有沉浸心的人来带他，让他看见，啊，他才能相信。啊，那个相信也不会一分两分而已，要做到百分千分，那对他来讲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所以要了解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的性质，啊，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佛真的把事实真相全给我们说出来。破空论解释，破空论是欧耶大师的，欧耶大师《金刚经》注解啊，这个话是欧耶大师说，无上菩提，超勤利见，即是究竟彼岸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话就是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超勤啊，勤转勤止，有勤止决定不能理解啊，见见是见解，就是你有你的看法，你只要有看法，无上菩提跟你距离就远了。啊，那么这两个字，一个是勤，一个是见，如果用很粗的话来讲，勤就是思想，见就是见解，只要你有想法，你有看法，你就没法子了，你永远见不到了。啊，所以它叫究竟彼岸。究竟彼岸是什么？常寂光啊，这真是究竟啊，是暴徒还不行啊，不是究竟啊，他靠常寂光靠得最近，跟常寂光做邻居啊，但不是究竟啊。可是你要入常寂光，肯定要通过是暴徒啊，不通过十报图你回不去啊。不但无非法相，也无法相可得，法相非法相都没有，故曰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 这还都是欧耶大师的话，我们把他话念完。所证即超情离见，所说了也超情离见，故云业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哦，这经经一段话很长，我们把它念下去。后一句是相彼岸，虽复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不可取舍，而如来以四谢坛因缘故，亦可得说。但所说之法了，尤其随顺四谢坛故，所以一文一句往不超情离见，超过绝非也，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也。到这个地方，这一段是欧耶大师说的。大师说得好啊，啊，像前面所说的，非法相，亦无法相，啊，所以佛说法是活活泼泼，啊，真的是黄叶之体。啊，你学佛，你是有什么东西可得？佛告诉你，你一无所得，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什么叫无所得？你所得到全是你自己本有的。啊，智慧开了，得到智慧是你自心本有的智慧。啊，只是障碍去掉了，在现前了。啊，德能也是本有的，相好也是本有的。也就是说，极乐世界那个佛身，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是你本有的，你本来是那个样子的。啊，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也是你本有的，你一无所得。啊，等于是你回到老家了，一看，通通是自己。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啊，你再看看一切诸佛刹土，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通通是本有的，是一体的。啊，这个时候看到那么多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回头，你的慈悲心就生出来了，你跟他们就起感应道交。啊，什么叫感应？他心有所觉悟，苦受的太多了，想离苦得乐，有这一念，你就会帮助他；没有这一念，你如如不动。他只有这一念，你就有感动，你就会帮助他。啊，用什么方式帮助他？叫随动身心，应所之量。啊，长寂观的人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啊，但是有感自然有应。啊，像我们敲鼓，你敲的人他马上就想，他并没有想到，哎呀，你敲我，我要想一下给你听听，他没有念头啊。诸佛菩萨示现到我们世间来，没有起心动念。连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住了80年，你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他要起心动念不是退转了？不但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啊，那为什么说那么多法呢？你问他，他答应你；你问他，像敲钟一样，自然回应，绝对没有想象我要跟你怎么说，没有。啊，那你要是那想法，你全错了。佛49年没有起过心动过念， 那无问自说，没有人问他也说，那是什么？你口没有说，你念头有了个念头。哎，他知道了。啊，你没有开口，他就跟你说了。啊，所以你要问佛说法没有？佛真的没说法。啊，全是反应，他哪里说法？你没有感，他就没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就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啊，菩萨比我们厉害，菩萨有办法，听而无听，无听而听。所以菩萨懂得佛的意思。啊，懂得佛的意思讲，菩萨也有几分回归自性。啊，与性德相应啊，哎，他能听得懂啊，那一听就明白了。啊，反复不行，烦恼习气太重啊，严重的障碍啊，怎么说怎么听都不行啊。那有一个方法，这个人真有福报啊。怎么说大福报呢？他有个缘分，常时熏修，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个力量大，天天在熏习，把他过去世的前波的善根呢，熏成深厚的善根，他这一生能成就。啊，这个也缘要足，没有人障碍他。啊，他的缘可以不间断。啊，如果有很多事情来找他，他就没有办法了，缘断掉了，断断续续。啊，十年比不上人家一个月。啊，这个缘重要啊。啊，最好的缘呢，闭关。啊，外面所有一切事物统统断绝，一心念佛，读经。啊，前几年深圳黄忠昌居士，他表演给我们看了，成功了。啊，他闭关期间三年。希望三年能够证得往生啊！啊，他是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满三年，欲知时至走了，30才出头啊！啊，他要证明一桩事情。他听我讲经啊，我有一次说到净土圣贤录跟往生传里的那些人，你就看几乎一半都是念佛三年走的啊。我过去在台湾有一个法师德荣法师，这都不在了，年龄跟我差不多，问过我这桩事情啊，他说净土圣贤录这些念佛人是不是三年寿命都到了？我听了这个话，我说不太可能，这个不合乎逻辑，哪有那么多人寿命刚好都是三年？我说这不可能，应该是什么样的？三年功夫成熟了，还有寿命他不要了啊，这个能往生啊！凡是功夫到这个时候，到这种境界， 啊，他有一个不往生，可能他有弘法利生。啊，他主持，如果没有法缘，啊，他就应该走。这是正常现象，有法缘不应该走。为什么？多带几个人去嘛，这是弥陀的本愿呐。啊，能带多少越多越好。啊，没有法缘呢，没法缘就赶快去。啊，一天都不留。应该是这种情形。啊，所以黄忠昌听到这个讲法的时候，他做实验。啊，我试试看。三年要真成功了，寿命不要了，我就走。啊，真成功了。啊，发愿很重要。啊，我们早年在台中，李老师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啊，交代我们学经教的这些学生，要懂得结发愿。啊，你如果没有发愿，你讲的再好，没人听。为什么？你跟他们有缘。如果有人讲的不好，他也喜欢了捧场，喜欢了听。发缘重要啊，那怎么接呢？好在李老师每个星期讲经一次，星期三，他是固定的啊，在台中住38年，没间断，一个星期一次啊，固定的星期三，大家都知道。啊，星期三来一定听见。那我们这20几个学生呢，就做义工。啊，在门口接待听众。啊，到这来跟他们打招呼。啊，引导他们到哪个座位。啊，把经书捧在手上送给他们。啊，有时还送一点小点心给他们吃。啊，接化缘呢。啊，我们就学会了结法缘，啊，对待任何人恭敬谦虚，啊，这样认识人也多了，啊，大家都晓得我们是学讲经的，啊，所以我们练习讲经，那个时候分2班，男众星期天，女众星期六。在莲师，南众在灵山寺，啊，每个星期一次，我们练习讲经，啊，听众也有几十个人，有的时候有100多人，啊，所以接法缘这个事情，台中李老师非常关心，啊，认真的来鼓励大家。绝不懈怠啊！他老人家的花园出身，在台中教学38年，97岁往生。啊，这38年当中，台中莲师的莲友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离开的时候，我跟他认识，拜他为老师，他在台中教了10年了。台中的莲友，他们有名册了，20万人。我离开的时候。我在台中10年，离开他的时候，台中莲师莲友是50万人。所以我跟李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你想做台中市长，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行了，你马上就选上了。啊，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啊，所以在整个台湾的影响很大。啊，这是老人家一生，他每一天是工作繁忙的不得了。啊，一个星期讲经一次，讲古文一次，这是对大众的。啊，另外每一天下午，啊，这不能间断的，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啊，每一天下午啊，大概有2个小时，接见信徒，就是台中联社联友啊。他们有问题要来请问的，跟老师见面，一个月一次，所以他有48个念佛班，啊，每一天要见客，要解答问题，那很幸福。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70岁啊，我离开是80啊。97岁走的，啊，真正是我们学佛的好榜样。啊，一生过清苦的生活，啊，95岁还是生活自理，自己烧饭、洗衣服，啊。所以我们今天福报比他大多了，啊，不要自己烧饭，不要自己洗衣服了，啊，他不接受人照顾，75岁才同意2个学生照顾他，啊，但他2年吧，他3年他就走了，啊，说明他身体健康。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别人。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